我哋上次已经开始咗我哋呢个新嘅系列，呢个新嘅系列就系圣经可信吗系列。我亦都系讲咗第一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就系圣经系咪真系神嘅话语？我哋话圣经真系神嘅话语，真系值得我哋相信。我哋亦都讲到神系透过两种唔同嘅启示，系将自己彰显出嚟。有自然启示，一般人叫它做普通启示，我喜欢叫它做自然启示，因为跟大自然有关，因为是跟神的创造有关。透过神的创造，我们知道有一位神，神将他自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见到他的创造，我们就知道有一位神是创造万物，但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不知道他是哪个，所以我们需要特别的启示，就是神的话语，就是我们手上的圣经。透过圣经，我们是能够认识神，圣经带我们去到耶稣基督那里，以致我们是能够得救。今天第二个信息就是告诉我们听，神是怎样默示圣经给作者，将这个信息传达给作者，以致是传达给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今日我哋讲嘅经文就系提摩太后书嘅3:16，我哋好熟悉嘅经文，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好多人认为圣经就系古代以色列人用口传嘅方式，你传俾你嘅仔，你嘅仔传俾你嘅孙。传到咁上下，有人将佢写落嚟，好似摩西写摩西五经咁样。若果系咁就好大件事啦，因为口传系会有错误嘅，以讹传讹，可能传到后尾系面目全非。圣经从来冇话口传啊得到神嘅默示，默示嘅系乜嘢啊？系写落嚟嘅圣经，写落嚟嘅圣经先至系得到神嘅默示。神甚至唔系默示作者，是作者写出来的经文，这一点是很重要。默示这个字不是希腊文，原文是拉丁文 inspiro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吹出来的一口气，是神吹出来的一口气，能够保证全部圣经都是没有错误，一切都是神的话语，甚至每一隻字都是神的话语，是出自神自己。默示就是作者得到神的启示，在书耶利米书的1:9，或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了。有没有见到是神将他的话语摆在耶利米先知的口里面？这一个就是默示。很可惜，现在有很多人认为他们还是能够得到神的默示，得到神的启示。若果你说你能够得到从神而来有新的启示，很对不住，现在已经是不存在，没有这件事。因为全部的圣经已经在我们的手上，不再需要有什么的新的启示是给人，所有我们所应该知道的启示都在圣经里面，圣经的正典已经是关闭，即是说没有人能够再加多减少上高任何的东西。经文呢，在启示录的22:18-19，我向一切听见者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的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讲得很清楚，若果你说你自己从神得到新的启示，是圣经里面没有的，那就是你加添了一些东西。神说我会将启示录里面的灾难加在你的身上。若果你说我删去一些东西，好像有很多的神学家，他们贬低神迹预言，贬去圣经的一部分，神怎么说？从这个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 删去你的名字，什么意思啊？从生命册上删去你的名字，是非常之严重非常之严厉的惩罚，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有人说不妥吧，牧师，如果你留意经文，这里是讲什么？是讲预言啊。会不会就是讲启示录里面的预言，而不是讲圣经里面所有的经文？其实有另外一节的经文是同埋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至到十九节是很相似的。在说生命记里面，神同我们讲说话，在生命记的四章二节，神话我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有没有见到啊？这里同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至到十九节是一模一样。其实摩西自己都是先知嚟，摩西讲的话语都可以讲是预言，所以其实所谓的预言就是全部的圣经，包括申命记，包括启示录。有一样很有趣的，就是启示录是整部圣经最后一部书。如果有人偷鸡想加些什么减些什么，很多时候会在哪部书啊？最后那部。神话你千祈不要加多减少，你加多任何东西，我将启示录里面的灾难加在你的身上。你减去任何东西，我在生命册度减去你的名字，非常非常之的严厉。无论现在你讲到有几动听有几好听，都不是有新的启示，你只不过是将圣经里面的话语宣讲出来，解释清楚。这个亦都是现在有很多讲员的问题，他们喜欢语不惊人誓不休，喜欢讲一些很特别新鲜的事，但是非常之危险。你讲这些事，可能很多时候你是错的，因为我们现在再没有新的启示，我们只不过是将圣经里面的话语来到宣讲，来到解释。很危险的事就是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自己仍然直接能够得到神直接的启示，非常之危险。有人说我有圣灵感动，我可以讲方言，我甚至可以讲预言。亦都有人说认为先知和这个使徒的职责仍然存在，他们仍然可以靠着神的能力医治赶鬼，来到讲很多新的启示。其实先知和这个使徒在说历史当中有一定的地位，他们是做什么的？是给我们神的话语，所以他们有神迹奇事的能力，就是要证明他们所讲的是神的话语。但是全部的圣经已经在我们的手上，不再需要有些什么新的启示是给人。在以弗所书的二章二十节有一句很重要的经文，就是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很重要。如果我说美国是建立在早期爱国者的根基上，你说我都很爱美国，是不是在讲我啊？不是，我是在讲早期的爱国者 Benjamin Franklin、 Thomas Jefferson 那班人，那班人已经过去的了。如果说是建立根基的话，是以前的人，不是现在的人。这节的经文很明显告诉我们，使徒和先知的职责已经不存在。使徒和先知是讲旧约的先知，是讲十二使徒和保罗这班人。很可惜现在有很多人都说他们得到神的启示，他们讲出来的话语是跟圣经有一样的地位。这个就是天主教和东正教的问题，他们认为他们的传统他们的礼仪是能够跟圣经一样平起平坐，没有这件事。唯有圣经是有神的默示，任何的传统礼仪都没有神的默示。启示是什么？ 启示就是神将他自己彰显出来，这个我在第一讲已经讲过。默示是什么？默示就是圣灵将这个启示传达给作者，这个就是默示。我再讲一次，启示是神彰显自己出来给人认识自己，默示就是圣灵透过新约旧约的作者是将这个启示传达开来，是给人知道。这个就是启示和默示不同的地方。今天我会跟大家讲一共有四点是关于默示。第一点就是默示不是出于人的智慧，不是出于人的水平。有人认为圣经只不过是一部人写的书，同埋论语、三字经、佛经、可兰经是没什么不同，一模一样，都是有智慧。但是你想想，圣经里面的话语是很不同。圣经话俾我哋听，每个人都系罪人，我们都犯了罪，罪嘅公价系死。你谂下有冇人，若果真系圣经系人写，会唔会写啲嘢出嚟造就自己？我系罪人，我系抵死嘅。人写出嚟嘅系乜嘢啊？人写出嚟嘅话，人之初性本善，人系中意抬高自己嘅。只有圣经是造就，是审判人，所以绝对没可能是人写出来。还有就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可以靠自己的智慧明白神的属性，例如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怜悯、他的爱是有多伟大，靠人的脑是没有办法可以知道这一切，甚至没有办法可以想得到。在哥林多前书的二章九节，说神为他爱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也没有想过的。尚且神赏赐给我们的东西，我们都不能够明白是什么，想象都想象不到，何况是神的属性，何况是神的性格，我们更加是没有办法是可以知道。启示这个很多的作者在圣经里面，其实他们都是没有知识、没什么知识的人。好像彼得，彼得是一个普通的渔夫，没什么知识。有人说不是吧，牧师，或者彼得是很有知识、很有智慧的呢？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想想为什么整部圣经才只有两部书是彼得写的，而且两部书的篇幅都不是很大，彼得前后书。我相信这个答案就在彼得自己的写作里面，彼得后书的一章二十一节，他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不是靠作者的智慧，是圣灵感动这个人讲出神的话语，圣灵喜欢默示哪个就默示哪个。所以我们见到不是出于人的智慧。你说这里的经文又是讲预言，我刚才其实已经解释过了，是吧？预言其实就是整部圣经里面的经文。亦都有人会说，嘿，只有非基督徒才会相信圣经是人的智慧写出来的啫，基督徒不会这样想的。但是不是吧，好多人认为圣经是人的智慧，都是基督徒来的。有好多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是贬低神迹预言，圣经里面的神迹预言就是什么？其实他们删去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有关神的部分。圣经里面三分之二的经文都是神透过预言、透过神迹来都是彰显自己。如果你将这些经文贬低删去的话，其实你就是删去了神的部分，剩下来就真的得回人的历史、人的部分。很多这些自由派神学家，他们会在当中来找一些智慧，你可能找得到的，但是问题就是你所讲出来的解释其实是会有很大的偏差，是甚至会有很大的错误，因为你将神的部分是拿开了， 圣经是不是靠人的智慧，圣经是神的默示。除了默示不是靠人的智慧水平，默示亦都不是概念的传达。有很多人认为神就是将经文的概念的意念摆咗入去作者的脑入面，作者就靠他自己明白了圣经然后就写出来。嗱，若果是这样就大件事了，靠人的理解，靠人明白了神的话语然后写出来，当然是会错漏百出，充满矛盾。圣经从来没有说是概念的传达。嗱，这些人他们说是神的思想，但是是人的写作。若果是这样的时候，他们就否定了圣经是神的默示，他们否定了圣经是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超过3800次是说神的话语临到某个人的身上，不是概念临到这个人的身上，是神的话语。哥林多前书的2:13，说并且我讲说的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有没有见到经文啊？不是说将概念是传给人，是神的言语来到传给人，是神自己的话语。所以我们相信默示就是神的话语，甚至每一只字都是出于神，出于神的口。摩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出埃及记的4:10，神是差派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就推搪，摩西说，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我本是绝口笨舌的。摩西同神话，你唔好差派我，我冇口才㗎，我唔可以，我做唔到。但你神嘅回答系点样啊？神冇话我会俾你智慧，神甚至冇话我会教导你。喺出埃及记嘅4:12，神话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嗱，赐你口才系和合本嘅翻译，原文嘅意思系乜嘢啊？我必与你的口同在，我必与你的口同在，我会是透过你讲出我要所讲的话语，这个就是默示。另外有一个例子就是彼得，耶稣基督问门徒，人家说我是谁啊？彼得说，你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说，你答啱了，但是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不是你所能够知道的这件事，不是天上的父指示你，不是圣灵指示你，你根本没办法知道。这个就是默示的定义给我们见到。我相信最好否定概念传达的经文就是彼得前书的1:10-11。如果你们记得的话，我上一篇道都有提到，我说有很多的作者，当他们写了神叫他们默示的圣经之后，他们看下自己写出来的不能够明白，他们要详细寻求考察耶稣基督是怎样先受苦后得荣耀。神给先知给作者的这些默示，很多他们能够明白的，例如神话，你跟以色列人说，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灾难审判就会临到他们的身上。这些这样的预言，我相信作者能够明白。但是有很多关于其他的预言，尤其是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和第二次来临的预言，他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说第一次和第二次来临啊？因为彼得前书的1:10-11说先受苦，是吧？先受苦什么意思啊？他第一次的来临为我们钉十字架，后得荣耀呢，是他第二次的来临，他会是掌管万有， 佢会系带领众圣徒掌管万有，佢会得荣耀。呢个系佢第二次嘅来临。嗱，呢啲嘢对于先知作者唔系咁容易明白。我同大家讲，但以利书讲天国嘅系列嘅时候都讲过，耶稣基督第一次嘅来临同埋第二次嘅来临中间系乜嘢啊？是教会时期，教会时期在说旧约是没有讲到。根据保罗话俾我哋听，教会时期是一个奥秘嚟。嗱，若果是奥秘嘅话，旧约嘅先知是不能够明白。所以佢哋需要寻求考察耶稣基督点样为我哋系钉十字架后得荣耀。而且呢啲旧约嘅先知所写嘅预言，好多都是双重的应验的。我跟大家都讲过，双重的预言就是这个先知当时面对一件事，有一个预言是直接是关于这件事的，但是比较近些少。但是也都有一个另外一个预言，就是更加远的，是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有关他第一次第二次的来临。这些是旧约的作者是很难明白，所以他们需要详细的寻求考察。若果真是概念的传达，神将这些东西这个概念给了个先知，他明白了之后写出来，他们还需不需要详细寻求考察？不需要。所以我相信这两节的经文就是最好否定概念传达的这些错误的教导。我们讲了两样了，密事不是靠人的智慧，密事不是概念的传达，第三，密事不是密书。很多人会得攻击保守派的神学家，说我们所讲的密事就是密书，好像爸爸捉住个仔的手写字，个仔不想写字，想画图画，爸爸说不得，咁粗捉住的手一定要他写字出来，个仔冇办法，又好似个机械人咁，你点样 program 佢就写乜？有人认为密书就系听写理论，咩叫听写理论啊？你听见乜嘢你就写乜嘢，根本唔需要靠你嘅智慧系写出嚟。嗱，就系好似秘书，好似速记员一样，人哋叫你写乜你就写乜。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不是的，圣经里面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风格的，每一部书都有很独特的地方的。我们看到有些作者是用一些特别的用字用词，我们又看到有些作者有很特别的感情，有很多感情。例如你读保罗的写作，你会发觉他的写作是充满知识，他是法利赛人，他是拜在加马列的门下，一个很有知识的人，他是很有知识，他的写作你一看就知道是保罗的写作。路加呢，路加他的写作是很准确的，很多东西他都曾经是查考研究过，他是个医生来的，他写出来有很多医学的名词在这里，你一看就知道是路加的写作。大卫的诗歌呢充满感情，耶利米的写作呢充满哀恸。每个作者都有不同的文笔，那你说怎么可能啊？你看看一节的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是不是作者的话？是啊，是他讲出来的嘛。是不是神的话？是啊，他讲出神的话语嘛。那你说怎可能啊？又是作者的话，又是神的话。其实是圣灵在作者的身上，用作者的生平，用他的学识，用他的性格，用他的用词，用他的感情所讲出来的话。是不是作者的话？百分之百是作者的话。是不是神的话？是不是圣灵的话？百分之百是神的话语，是圣灵的话语。你再看一节的经文，撒母耳下的二十三章二节，耶和华的灵藉着我说，他的话在我的口中。神的话在说作者的口中， 最清楚不过，是作者讲出神的话来，透过这个作者的性格、生平、学识，甚至他的用词。在这里撒加利亚书的七章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用灵藉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是神的灵藉住先知所讲的话。其实本来神是真的可以默书的，是吧？捉住作者的手，我要你写什么你就写什么。神亦都可以直接将他的经文写在圣经里面的。但以利书的第五章有没有见到神的指头在墙上写字啊？神绝对可以写在圣经里面的。但是为什么神不这样做啊？你说这样做不是保证啊，不假人手一定不会错咯，是吧？为什么神不这样做啊？神就是要透过不完美的人写出完美的圣经，这样才能够给我们见到神的大能。我再讲一次，神要透过不完美的人写出完美的圣经，这样才能够显出他的大能。嗱，下一个信息我就会同大家讲，因为圣经是全部是神所默示，所以圣经是没有错误、没有谬误的。嗱，这个是下一次的信息。嗱，我们已经讲了三点神的默示是什么了。神的默示不是人的智慧，神的默示不是将概念传达给作者，神的默示不是默书。第四点，神的默示亦都不是有关读者的感动。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会说，圣经是一部很普通的书，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充满了道德的教导。所以他们说，应该我们应该用理性来到是读圣经，逢亲有任何的事不符合理性就抌了他了。为什么他们会抌了预言？为什么他们会抌了神迹？他们会说，现在这个时代是太空时代了，还有人会相信神迹预言吗？不合理性就抌了他了。但是其实我们不需要这样做，科学和圣经根本完全是没有抵触。我第七讲的时候就会讲科学和圣经是没有任何的抵触。他们会说圣经只不过是人的话语，不是神的默示。他们会说圣经是作者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经历神，他们就将他们的经历写下来。但是当你读他们的写作的时候，若果你有感动，哇，若果你起晒鸡皮有感动，嗱，而家呢个就系神同你讲说话啦，呢个突然间就变咗系神嘅话语啦。嗱，所以佢哋咁讲嗰阵时，权威喺边个嘅身上啊？权威唔喺圣经嘅身上，权威喺读者嘅身上。当你读圣经有感动起鸡皮，系神嘅话语啦，唔系嘅话就唔系。所以为什么他们说不是全部圣经都是神的话语？哪个部分你读有感动，那个部分才是神的权柄，才是神的话语。其实圣经本身就是神的话语，是真理，这个是事实来的，无可否定。这个不是一些主观的经验或者是感受。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十七节，耶稣基督向父来到求，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圣经就是真理，是神的默示，和你读圣经有没有起鸡皮，有没有感动是无关的。就算你读圣经完全没有感动，不起鸡皮，圣经仍然是神的话语，没有人是能够否定。我们上次讲了神是怎样将他自己彰显出来，这个是他的启示。今天是讲默示，默示就是怎样圣灵将这些启示是传达给作者。但我们不妨走回转头看看这两种的启示，回温一下。我们说自然启示或者普通启示就是神的创造。看见神的创造，我们知道有一位神，但是不知道他是谁。神将他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我哋搞到咁多宗教，咁多嘅偶像，就係每个人都知道有一位神，但係唔知佢係边个。睇下神嘅创造，我哋亦都唔能够係得救。我哋需要神嘅话语，就係佢特别嘅启示。特别嘅启示能够係帮助我哋认识神，带领我哋去耶稣基督嗰度，令到我哋得救。但係有一样嘢好有趣，无论是自然的启示、特别的启示，都是由神的口道吹出来的。你说真的？是啊，你看看诗篇的33篇6节和9节，诸天藉耶和华的命而造。诸天是怎样造成的？耶和华口里面的命令，万象藉他口中的气而成。这节的经文就很容易明白了，是吧？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创造是透过神口里面所吹出的气来到创造一切。那我们手中的圣经特别的启示呢，我们刚才讲过了，提摩太后书的3:16，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个字 inspiral， 我们说就是神吹一口气出来，保证圣经是没有错误，保证全部圣经都是他的话语。我们不妨再具体一些来到看今天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的3:16，我们已经看了默示的部分。经文讲什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什么是神所默示的？圣经。圣经有没有说作者是神所默示？没有讲到过。若果神默示作者，那就很大件事了。即是说这个作者除了在圣经道所讲的话，他其他部时间讲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那就很大件事了。他说，哎呀老婆，我肚饿啊，开得饭未啊，这一句都变成是神所默示。仲弊他跟他老婆嗌交，哇，句句闹他老婆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你说得不得人惊？圣经从来没有说作者是神所默示。在书以西结书的3:4，说他对我说，就是神对以西结先知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跟住在书26就说，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哑口。神不要你讲说话的时候贴住你的舌头你哑口，要你讲说话呢，27，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我必开你的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神几时将这个话语传达给作者？神几时是叫他写出经文？他写出来的先至是得到神所默示，而不是默示作者。这样我们要搞得很清楚。我们看了提摩太后书3:16，看了默示的部分，默示是有四点，是神怎样默示，亦都看了圣经的部分，神是默示圣经，不是默示作者。看了其余第三个部分，就是都是神所默示的。有个都字在这里，什么意思？全部都是。不单止是在树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已经是完成了的旧约，亦都是关于所有新约已经流传着的新约，甚至是正在写作的新约或者未写成的新约，只要在正典里面就是神所默示。有一个问题，就是究竟神怎样给早期教会的教父有智慧来到拣选什么的书摆入去这个正典里面呢？这一点我们会在第四讲来到讲。我们见到耶稣基督亦都说，在说约翰福音的10:35，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他用废这个字。有很多人就会说，喂，我没有废去圣经，我只是不相信全部圣经是神的话语而已，我没有废去。其实原文 约翰福音的十章三十五节这个废字是 broken 这个字，神的话语当中不能够缺少任何的部分，不能够有任何的部分断绝，在这个正典里面不可以有任何部分是断绝或者是缺少、啊、很重要。保罗呢，保罗在说使徒行传的二十四章十四节，他说我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保罗是相信全部的旧约，律法和先知书就是旧约，所有旧约里面所写的他说都是神所默示，我完全都相信。那么你说新约怎样，等阵我就会跟大家讲新约。那我们先看看旧约，很多旧约的作者他们都会说自己的写作是得到神的默示，在《摩西五经》是有680处他们声言是神所默示，在《历史书》呢418处，在《先知书》呢有1307次，在《诗篇》呢有195处、啊、不下于2600处作者说声言是神所默示。新约的作者呢有320次是引用旧约，有1000次，不下1000次是提到旧约，很明显给我们见到新约的作者绝对相信旧约是神所默示。耶稣基督自己呢，在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语当中，十分之一都是引用旧约，所以耶稣基督亦都相信旧约是神的话语，是神的默示。嗱，我哋即刻就会睇新约啦。其实新约同埋旧约系分唔开的，新约系隐藏喺旧约嘅里面，旧约被显明在新约嘅当中。我再讲一次，新约系隐藏喺旧约嘅里面，旧约系显明喺新约嘅当中，两者系分唔开。嗱，新约嘅作者同样是声言自己的写作是神所默示，有很多很多的经文，我不能够一一跟大家读出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所以我会将这些的经文摆在 PowerPoint 那里，大家若果是有时间的可以自己来到是慢慢读。我今天正是跟大家看三节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的11章23节，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保罗不是单单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话，这个话是哪里来的？是我领受又传给你们。他在哪里领受啊？是从神从圣灵领受回来，这个就是神的默示。在加拉太书的1章11节，保罗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意的。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默示从来是没有出于人的意思，没有出于人的智慧。在以弗所书的3章3节，保罗说神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是神将这个启示给我，圣灵将启示给作者，这个就是默示。所以我们见到新约的作者不断地说自己的写作是从神而来，得到神的默示。除此以外，除了旧约的作者自己说他们的话语是神所默示，新约的作者又是这样。另外新约的作者亦都彼此说对方的写作是得到神的默示。我们一起来看看彼得，在说彼得后书的3章15至16节，彼得说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文一样，就自取沉沦。这里彼得是讲什么？他说保罗是得到从神而来的智慧，写了很多的书信，他的写作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很多人强解乱咁解经，就是好像他们乱解别的经书一样。别的经书是什么？ 是当时已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为希腊文的70士译本的旧约。所以这里很明显，彼得是将保罗的写作和旧约相提并论，平起平坐。所以在恕彼得的心目里面，新约的写作，尤其是保罗的写作和旧约是有一样的权柄。还有就是保罗在恕提摩太前书的5章18节，保罗引用了旧约和4福音里面的路加福音。在恕提摩太前书的5章18节，说因为经常说，牛在墙上喘谷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有没有见到他是引用了生命记的25章4节，又引用了路加福音的10章7节，同时引用旧约和4福音的书，表示什么？表示保罗的心目当中，新约的4福音和旧约是有一样的地位，一样平起平坐。那你说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自己都证实圣经是神所默示。马太福音的5章18节，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为什么神的话语没有任何的部分能废去啊？就因为是神的话语，是神的默示。这个和路加福音的16章17节是很相似，天地废去，教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神的写作是有权柄，是神的话语。这个也都同约翰福音的10章35节，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过，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这个废字我说是什么话？是 broken 这个字，甚至是不能够，是有一个部分断绝或者是缺少，是整体的不能够被废去。另外在马太福音的26章24节，耶稣基督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耶稣基督说这个是预言来的，人子一定是要去世，这个经上有这样的预言。有没有见到预言的重要性啊？预言就是证实这个话语是神的默示。当这个预言是实现了，增强我们的信心，我们知道哇，圣经的预言真是准确。在恕这个系列里面，第六讲我就会讲神的预言是有几咁准确。神的预言就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语。在恕跟着的经文54节，耶稣说，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这里就是说耶稣基督被捕的时候，被捉拿的时候，记不记得彼得拿把刀出来割了这个士兵的耳仔？耶稣基督说，你收回你把刀入鞘，我不能够救自己吗？我有12营的天使能够救我，但若果天使来救我，那神的预言又怎能够应验呢？这里又给我们见到这个预言的重要。就好像路加福音的18章31节，先知所写的一切都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所以我们千祈不要去贬低神迹预言，这个是证明圣经是神所默示。耶稣基督他自己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就是真理，耶稣基督亦都是神的话语，因为圣经说道成肉身嘛，他就是神的话语，他亦都是就是神自己，他是全知的。若果耶稣基督是全知，他说圣经就是神所默示，那我们应不应该相信？绝对应该相信。除了耶稣基督，圣灵亦都见证，旧约的作者自己说自己的话语是神所默示，新约的作者又是这样。我相信这一切都是最好的证明圣经真是神所默示。还有一样，不单止66部圣经的书，40位作者，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间写出来的经文都是一致的，完全没有矛盾，而且都有同一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你说个可能性有多大？个可能性根本是没有这样的可能，就是证实给我们见到圣经真是神的话语，圣经真是神所默示。有人说，牧师我知道啊，我明白了，你讲了半日我卒之知道你讲什么了，你不就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咯。你自己说圣经，说回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有什么出奇啫？你自圆其说，你根本就没有证明任何的东西。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是有很多外在的证明，就是讲到神迹，就算现在的科学都不能够否定的神迹，讲到预言是有很多已经应验了非常之准确的预言，讲到科学是跟科学完全是没有抵触，还是被考古学完全是证实圣经所讲的话是真的。但是就算我有再好的证明，如果没有圣灵在你的身上，我怎样讲讲到天花龙凤你都不会信。这个就是我在第一讲的时候跟大家讲，这个系列不是给非基督徒，这个系列是给基督徒。非基督徒没有圣灵在他们的身上，就算见到再好的证明他们都不会相信。但是如果有圣灵在你的身上呢，你没有见到任何的证明，你都会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由于亚当夏娃的堕落，所有生出来的人都是罪人，都是背叛神，与神为敌，他们都是不愿意接受真理。在罗马书的1:28说他们故意不认识神。为什么会故意不认识神啊？他们几时认识神啊？我们讲过了，从神的自然启示，从创造，每个人的心里面都知道有神，但是他们就故意不认识神。罗马书的1:22说他们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这个就是世上的人。所以除非有圣灵去感动，打开他们的心来到接受，他们是不会接受。跟他们辩论，跟他们来到去给他们见证明，不能够是改变他们。有人说，哇，牧师你早点讲啊，哇，可能 any 方姊妹都不用出去做宣教士了，你早点讲，哪里使传福音啫，圣灵打动他嘛。但是圣经怎么说的？是圣灵感动一个人相信，我们需要是将物质将内容摆在这个人的心里面，圣灵才能够是感动这个人来到相信。所以我们绝对是需要传福音，但我们不需要去跟他们比证明，他们看啊，跟他们拗啊，最重要的就是将福音传给他们。罗马书的10:14，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所以我们传福音是很重要。今天我们见到，我刚才说很多人都不相信全部圣经是神所默示，但是希望这一篇道给我们见到圣经真是神所默示，全部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没有任何的部分是能够被废去。约翰福音的10:35是 broken， 不可以缺少任何的部分，亦都不可以去贬低任何的部分，贬低神迹预言，因为耶稣基督说连一点一划都不能够是被废去。马太福音的5:18和路加福音的16:17，所以全部圣经所有的正典全部是神的默示，不能够被废去。若果是这样样，若果圣经真是神所默示，我们今天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的3:16，甚至每一个字都是神的话语，那就有一个结论了，这部圣经应该是完全是没有错误，没有谬误。如果你今天走上个网上，你走去查一查，你会发觉很多人说有成几百处几千处圣经是错误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说会是错误？ 呢个就是我下一次是会解答的一个问题。OK，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将你的圣经，将你的话语是给我们，感谢你是透过你的话语是将你自己彰显出来。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部是给你默示的圣经，是完全是没有错误的圣经。愿意我们都能够透过这个系列是能够更加认识你，是能够是更加增强我们的信心，能够是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